大。当你用唇上那些梦想冲击我，才是真心，才真真痛快， 把身心都震撼，是神奇的吻， 如排山倒海却动人， 把烽火海唱滚，是何信的人， 还烧滚你我全身，不可根据化学解释反应，放眼中天与地狂耀。